呀，日子我来我了，啊，早起我早起哟，是嘞。 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啊，早起我早过了。 啊，日子我是真有是了。 哎呀呀呀，我马上在乡里做丈夫去罢休。 呀呀呀呀呀呀！日子呀，那木日呀，那木。Yeah.